唉，嚟到第三節嘅大軍閥啊！哇，今次咧，即系呢一節咧，我相信都應該係萬眾期待嘅。 點解？ 唔係啊，即係你上個禮拜咧，上個禮拜有冇聽阿鬱敏咧？鬱敏踩場 有，你包咗 share 出嚟啊嘛！我好耐未聽 啊！你唔係你聽完有咩感受先？ 冇乜感受啊！佢不嬲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啦， 系嘛？唔系即系嗱，佢大家知啦，即系其实佢啊，即系请咗两个礼拜假啦，系嘛？冇做節目， 我唔知啊，我 佢冇做节目咁样样，一翻到嚟 去咗法国， 我唔接麦，唔系法国，因为去台湾嘅。咁啊 P 仔佢又即系速递啲即系呢啲咁嘅消息过嚟，咁咧就即系翻嚟之后啦，咁即系其实本身佢唔喺香港呢段期间咧，其实都好似啊。系嘛？即系阿梁振英唔喺香港咁样，都 冇乜新闻啊， 风平浪静咁样样，大家都净系 呢啲咪一石激起千重浪， 即系大家都净系挂住睇呢个，即系冲上云霄啊，系嘛？即系佢翻嚟之后，我唔知点解佢又即系佢又讲啊，即系萧生佢话日日屌佢，即系每日日即系 系咪咧？ 都揾啲即系啲僆咧嚟搞佢，揾啲吹箫党嚟搞佢，真系嘛？即系咁我自己，因为其实阿萧生嗰啲节目我听足噶嘛， 系 嗱，因为其实我就见起码佢最近两个礼拜啦，即系其实你都唔见佢戴咁嗰顶即系嗰顶帽， 萧云腿， 萧云腿啦， 我都有睇啊， 你又有睇啊，你都 唔系，我都觉得老邪啱啊，你以前佢都系有少疏疏地咁搞法啲，继续， 唔系。即系佢突然间翻到嚟之后，咁佢又搬咗啦嘛。其实呢个即系普罗，咁即系佢就话呢个咁当然系因为阿老萧赶绝佢啦，咁样样 要搬啊。 咁啊，即系系嘛，即系佢就话即系唉，日日都搞佢，冇停嘅。 点样搞佢啊？咩？咁点样为之搞佢先？ 咁我就喺度 听翻啦。监视 嗱，两个 point 嘅啫。第一个 point 就其实系讲呢个快必咧，就喺度揼佢啦，就咁。但系快必即系其实就喐佢唔到肉噶，你知道？我当垃圾嘅啫，垃圾中嘅垃圾，你都唔系我班嘅，系嘛？讲嘢啱啱先 老味，咁系嘛？ 咁然之后佢就讲呢、這个，诶、你个老二笔啊，系嘛？啊， 有钱就大晒， 有钱就大晒，你话收翻就收翻，系嘛？跟住就话你有仔我又有仔啊，你有孙我又有孙啊，即系大家揽住一齐死嘅啫，即系真系差唔多系咁样啦，咁样样吓，咁啊， 咪数咁点咧？咁点咧？ 咁佢就即系其实 你系咁想聊我提呢个题目有咩意义？ 咁冇嘅，咁佢中间其实我终于揾到个 point 就系话啊，到最后要卖楼都要嚟玩嘢嘅，你个林宇阳。系嘛？啊，都因为喺度玩嘢，啊，即系喺度，即系就讲卖楼呢单嘢啦。又要我上去老萧嗰度开会，我唔开啊！啊，你话你都玩鸠我啫嘛？啊，即系咁，但 系即系金钱纠纷啦， 系金钱纠纷。 咁又话日日搞佢，咁即系日日叫佢嚟开会又搞佢。 吓，咁即系你要知道，其实你即系你成个普罗，其实唯一嘅资产就系其实喺上海街栋物业嘅啫。 嗯， 咁 唔系搬咗，而家搬啦。 咁咪咁，我讲物业啊，即系其实讲之前嘅物业啊。咁其实即系嗰阵时，即系其实你都知啦，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成立普罗嗰阵时，又系好似社民联当年咁样样，又话要买个会址咁样样噶嘛，系嘛？即系其实 你知唔知啊？我最大质疑咧，佢就系搞呢样嘢。佢即系黄老邪同陈伟业都系 会址啊。 喂，第一，我当年喺社民联，佢哋话要搞会址筹款基金嘅时候，其实我 系 完全有保留嘅。我完全有保留喎，大佬，我哋都唔知揾到几时，有钱筹得百万翻嚟，不如请啲人做下公共政策研究，开下班好过啦。你咁中意话要授徒啦，讲论述啦， 系 你买个会址嚟把春啊，大佬，唔系执笠嘅时候，我问你个会址点样分税先，咪你啲问题咯。 啊，而家就浮晒上嚟啦。 而家你要租个办事处，即使而家大家喺呢一度嘅位置系我自己嘅 office。咁都系两万零三万蚊啫，系嘛？做唔到节目嘅，或者我会计师楼都做唔掂嘅，咪执咗佢咯，拜拜咯，咪唔好做呢嘢咯。喂，买个会址，你咪衍生更加多嘅问题。仲有普罗政治学院，佢吹咗几多年啊？由佢封咪开始吹啦，开咗几多班啊？ 受过几多徒啊，大哥？ 有啊，我知道其中一个徒弟系 Edmund Lau， 系咪？ 有嗰张证书啊，普罗定咗第一期。 屌， 唔系大佬，普罗啊？系咪真系噶？ 唔知我嗰阵时写文员嘅开班就叫做未分裂之前已经有普罗，不嬲。 我有份教其中一堂 Edmund Lau，喂，我哋啲咩水平，大家自己知啦，都系冇乜准备去乱咁吹噶啦。黄老邪，我都听过佢第一教第一堂咯，佢同喺开咪讲嗰啲有乜分别啊？有咩学术水平啊？有咩真知灼见啊？大佬，你有钱，你不如去俾嗰啲讲师真系租个好嘅地方，整好啲课程好过啦。你买楼。为咗咩先？我真系唔好明咯。 即系其实个 focus 一生一世啊，即系同正如我哋第一次讲嘅问题一样啫嘛。你个 focus 实 唔系咁，佢有讲法嘅，就系话即系俾人即系俾人赶，惊俾人赶住。 屌，俾共产党迫害啊嘛，咁啊俾人系咁加租咪要。我咁你有个斗喺度买咗咪唔会俾共产党迫害咯？佢嘅讲法。 戆卵鸠，真系戆卵鸠。如果你普罗政治学院真系要搞课程。搞反对共产党的课程已经是任何地方都租不撚到，香港都玩撚完啦、啊、你搞仲搞乜撚嘢啊、 哦、 你是搞革命 真的未去到咁 worse 嘅。 喂大佬啊，有乜可能啊，我陶君衡要租嘅地方啊，租呢个湾仔嘅地方啊，初时啊嗰啲业主都以为我哋搞社民连都未租俾你。 喂呢一样嘢呢， 黐线啊，简直系。 阿郁敏呢，其实。 喂大佬完全系转移视线，完系倒果为因。 阿、啊、土呢样嘢呢，我觉得阿郁敏。 根本就是想借呢个物业嚟赚钱筹款。cap 水 嗱，有一樣嘢例子咧，其實我 一個課程都未撚開過， 咁啊真係同第一節嘅一樣咯。話要租個人始終都要買咗層樓先有安全感啊嘛，咁佢嘅政治能量先有安全感。 喂，有一樣嘢啊，喂，我想提出啊，真 係， 你呢個係真嘅講法定假嘅講法先？ 咁搞笑嘅， 其實 你套用翻你話買樓啊嘛，仲唔係？有家庭觀念，寫文點樣有家庭咯？咪有層樓啊，好過租樓咁。 唔係，我就真係唔係好明咯。喂，你究竟系当系一个投资定系当一个用先？ 嗯， 系咪？如果你真系用嘅话，好心你开好啲课程，揾好啲讲师，俾多少少酬金人哋，执好啲课程去，正式就开班。唔好讲咗几年，得我喺度吹字啦，大佬，成一个网头里面做节目就系叫做普罗政治学院，你唔系讲紧少啊嘛，大哥。所以老萧玩佢咧，某程度上咧都系合理 的。点解？点解啊？ 一嗱，我唔系帮老萧， 系 系咪啊？但个问题就系、是、喂，你第一我几个怀疑啊？嗱，老实讲，我 check 晒佢哋所有嘢。 哎哇，大镬喎、啊、真系！ 嗱，佢因为香港系一个法治嘅制度啊， 呢样嘢先可爱。 transparent 噶嘛，佢哋嘅地址做咗 land search， 我帮佢。OK， 佢500万买入，而家啱啱正式转手啊，638万，如果冇记错系咪？630万卖出噶嘛，赚一百三万。 咁呢啲咪佢嘅党产咯？民进党都啲党产都啲插插埋埋赚钱噶，为个党好啊嘛。 国民党。国民党、 都有， 国民党啲衰 多好多， 国民党啲衰嘢嚟嘅，全世界最有钱嘅政党就是国民党嘛，老邪系国民党嘅，陈伟业系亲国民党噶嘛， 系咩？真系噶？ 啊，系啊，屌， 系， 系翻翻去转头，喂，佢哋用一个普罗学社有限公司，我都真系 Proletariat Industry Limited 买呢层楼噶嘛， 系 ，OK， 本身就系一个学院嚟嘅，本身系一个学校嚟嘅， 550万嘅发行嘅股票，包括有咩咧？有一间叫 Pick Lion 嘅。BVI 的公司，我估呢间就是所谓老邪讲的大股东，有钱大晒的老萧。 嗯 ，OK， 即系 Pick Lion 系阿老萧嘅， 陈伟业 ，OK， New Lead Investment Limited 新理投资人公司就是黄老邪的老婆嘅，跟住有黄毓民自己、潘景文啊、麦业成啊等等的一干人等，一干人等 ，OK， 就买咗。这个物业 哇，咁佢哋咪私自注册公司，有冇问过个普罗政治学院嗰啲人咁样？咁社民连嗰阵时又注册公司又俾人闹， 你唔好同佢，你唔好同佢纠缠喺呢啲戆居嘅问题里边啦，系佢哋先会攞啲 啊咁我提出嚟俾啲听众了解。 OK OK， 但系咧原来咧我揾到嘅咧就系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咧。又唔系 hold 呢个物业嘅，咁即系话用另外一间公司嚟买呢个物业，咁啊好啦。而家最近咧就賣咗啦，但系咧未正式完成曬所有手續。 呢樣嘢個啲會員唔知喎，好多都 係咩？ 我唔知道、 因為其實咧， 啲 shareholder 知唔知咯？ 唔係開會大咩？ 唔係，因為阿鬱敏咧，佢而家 咪有人想奪權啊，又好似 因為其實而家佢哋係仲未喺咪上面咧交代過呢個物業咧未賣咗嘅，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啊。你講真係，如果 咁都冇人喺嗰度上堂，點知嗰度賣？ 唔係啊，李蕭生同埋鬱敏嘅聽眾唔知嗰層。 唔係嗱， 因為其實而家佢即係阿鬱敏就係 我 check 到咧， 係 八月十六號咧正式買賣合約咧，叫 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咧，已經買咗間叫買咗間。俾呢一個叫 Smart One Limited 噶啦，就638万賣咗噶啦， 六百三 十八 萬，一賺咗幾多啊？ 83万咯，係 83万咯。咁、但係嗱，我知道咧就係 好過教出版事業啦、 啊。嗱，我覺得最奇怪一樣嘢， 有 好奇怪一樣嘢就係咧，如果你用公司 hold 物業嘅時候，即係我哋會計師個角度有傻噶嘛呢樣嘢。嗱、 啊， 梁振英嗰啲辣椒就係話唔俾公司 hold 物業啊嘛， 啊 因為點解咧？你就慳咗好多印花税嘅、 啊， 因為點解咧？你只係轉換股權嘅，如果我冇記錯係0.01% 嘅 stamp duty、啊。但係咧佢竟然係賣俾一間一進有限公司。 嗯， 一進有限公司咧。即係公司轉公司，咁咪呢一樣要俾即係呢、這個stamp duty 噶，咁嗰個就係買賣樓宇嗰個 stamp duty 嚟噶啦。係賣俾個人咧叫陳曉平， 大陸人嚟喎，睇個譯名 個拼音係大陸咯。 CHEN 呢啲我哋 陳小平喎，陳小平喎， 你初時以為陳小平係嘛啫？ 我以為陳曉平。 唔係，我覺得奇怪嘅地方就係呢樣嘢咯。點解會唔用轉股份嘅形式咧？係咪因為黃老邪唔肯去開會咧？咁你咪仲徹底？因为点解咧？你俾个 stamp duty 一定系多过你系透过转股份噶嘛？ 要萧生佢咁识计数， 咁转股权咁你个公司名咪用翻普罗啦？ 唔系点解咁多人？ 咁好奇怪咯！ 唔系点解咁多人系用呢一个嘅转股权嘅方法？ 嗯， 嚟买卖楼宇 咧？因为你冇 transaction 啊嘛。 点解要用呢个辣椒？就话你就算系本地人开嘅香港有限公司都唔可以咧？系咁咧？就因为第一你悭咗税， 嗯， 系咪？你平咗嘛 stamp duty 系咪？因为你唔需要俾呢一个买卖楼宇嘅 stamp duty， 你只系需要转股份就得啦嘛。 系啊，啱 啊，系咪？但系奇怪的地方就系、是，喂，老萧冇理由唔识啊，熟过我啦。 系啊，佢咁多经验， 你 hold 住嗰间即系普罗学社有限公司，咁你咪正式转股权俾呢个陈晓平咯。搞掂咯， 系啊， 悭翻几多？你成0.01% 咁佢话拎咗普罗呢个名咯。 唔紧要，转名啊嘛，公司可以屌。 哦哦哦， 大哥， 哦、原来咁噶、嗯， 公司可以转名啊嘛，转注册地址又得，转呢个 concept 又得， 换心再换。 唔系我真系完全唔明白佢哋喺度拗紧啲咩问题。 即系蚀咗，即系其实佢蚀咗6万几蚊啫，佢系 嘛？你计过 就系啊， 系嘛？我唔知道638万几多，我未计呢条数啊。但系嗱，我初步嘅个觉得个怀疑就喺呢一度咯。 系 第一。买楼嚟做乜春先？如果你搞真系找普罗政治学院搞埋 radio 嘅话，租个地方唔捻得嘅咩？ 系 求捻其他地方。 喂，同埋有一样嘢咧，即系 个课程都未开过。 就系嗰个学院，喂，其实可以参考苏格拉底嘅。苏格拉底都系围住，即系喺个草地嗰度讲学嘅啫。其实、 哦， 你就算唔好讲苏格拉底咁远啊，你知唔知其实 喺维园都得，屌 都可以学下王杨达嘅。你知唔知道？喂，王杨达佢嗰阵时 搞脱苏， talk show 都唔係要俾錢㗎嘛，但係原來即係其實佢之前我諗好多人都唔知啦，即係其實即係佢原來其實佢之前佢搞呢個熱血公民之前呢，其實佢有一樣嘢叫傾偈會嘅， 係 傾偈會唔係而家賣 radio 嘅節目，其實純粹係佢而家佢作為即係其實阿皇上佢喺呢個即係仲係喺老蕭做節目嗰陣時做一個早朝天下節目啦，咁佢每個禮拜六呢，咁佢就以一個網聚嘅形式就 call 一班人，诶、哎，我哋今个礼拜六有个倾偈会嘅，你成班人咧就过唔知观塘唔知某个公园咁样样过嚟啦，咁样样 tutorial， 即系我哋 唔系即系，总之系即系有啲嘢讲下咁样样啦，分享会咁样。 你唔系话好，你当年搞选举之前都有个会聚都系咁样嘅啫。 冇嘅啫，唔系，但系个问题我就觉得呢啲嘢佢哋好怀疑咯。嗱，我听到个消息系咁， 系、 原来咧就系个矛盾都系钱嘅问题嘅， 系 呢两个阿哥。即第一，因为原来咧佢做咗个装修做咗50万， 唉， 嗰层楼 装修， 嗰层楼就500万啊嘛，50万就如果嚟做装修，我估都系烧晒噶啦，即七七八八嗰啲嘢噶啦。咁、跟住咧就搞完之后咧，老萧就要求佢系俾翻市值租金啊嘛， 系啊 系啊， 我听讲有 一万蚊一个， 我未 check 啊， 系 就系好似系话喺立法会里边 cancel 咁 啊， 哦咁样噶。 我听讲噶， 因为当地办嗰啲 系啊，咁同埋我做埋 radio 节目，屌我宣传我嘅立法会议员嘅政见唔拿得啊， 咁佢就要求係好似話係少啲租金嘅。咁、 哦、 但老師就話：屌、哦，還你都係傾立法會數嘅，咪傾盡佢咯。咁、哦、當然啦，我估又唔單止係呢啲濕碎數嘅問題嘅，背後仲有更加大嘅數目嘅問題，可能係同2012年嘅立法會選舉有關，都唔頂。 哦， 不過我唔信，我而家學佢啊！屌你真係亂咁亂 當。咁大都賣咗啦， 都賣仲。 唔係，但係其實如果老蕭真係要玩到佢盡嘅話咧，佢作為大股東，佢賣完層樓可以唔分錢嘅。 哦，即系 你吹啊？ 点样唔分钱呢？ 喂，咁我摆喺度当 cash 继续投资第二样嘢得唔得？我大股东嘛，我大股东可以决定噶。 系， 除非你小股东有嘢质疑嘅啫，质疑我违反公司嘅利益。 咁、但系而家教主就系话揾啲小股东嚟告鸠我。 屌告乜鸠嘢先得噶？屌， 但系冇会员制喎。 个问题系有咩小股东？ 唔系嗱，其实有普罗嗰阵时佢成立嗰阵时咧，佢要买呢个会址咧，其实佢就系话以一个即系好似大概系发债券嘅形式啦。咁啊，有啲人可以参股，然之后一齐买呢个物业啊，咁样嘅可以。 唔系啊， 咁嗰阵时讲咩1人10000，你1人100会。买翻普罗咁点啲点算？ 你要拆晒叫气啦！而家你睇到佢嗰个 普罗人同埋人民点算？ 唔系从来都系用 share capital 啫嘛，边有 debenture 啫，边有用债券嘅形式啫？佢咪最多十只手指都数唔晒，十只手指到啦，前后加二到啦。 咁啊系，我而家见到啲集文件，你唔会见到啲小股东嘅。 唔系咯，边度见到小股东啫？一系就投资咗俾黄老邪，即系俾咗佢就信佢，系咪？但系又唔知道有冇签信托书，系、 哦、 咪？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而家搞呢样嘢，如果老萧真系要玩佢话，好容易嘅咋。我大股东，第一我可以撤销 remove 你作为 director 嘅资格。我叫你开会，你又唔打开会， 开除党籍啊！ 唔系 黄金平啊嘛， 你啱啊！啊你 咁又冇谂埋个立法院长， 你难 get 啦。佢我系大股东，有权委任任何人做 director 党主席。 第二，我唔分钱俾你，你吹啊！我卖完个物业之后，我摆啲钱喺度当 cash 啊，你得唔得？ 或者阿萧生可以咁样做嘅？ 唔系，你记唔记得中原地产？ 哦， 咪 more or less 系咁咯。中原地产黄文彦咪咁咯。 系 佢好似佢同个老婆系大股东啊嘛，系咪？咁啊玩到黄文彦死咯，跟住你仲好多 business expenses 噶，然后你 business expenses 咪烧晒佢咯。 系， 所以严格嚟讲，如果佢真系买一层楼。佢分翻錢都算係有道義嘅啦，老 師都唔算佢分俾普羅學社啫嘛，都讀普羅政治學院關事啦。 你估阿鬱敏有冇可能唔知咧？即係其實賣樓呢單 點會唔知啊？ 佢可以講唔知嘅，睇下佢點樣論述。 唔係咁，你可以 佢到而家咩都唔講啫。 唔係通常咧就由 director 負責嘅，或者你個 managing director 或者你嘅 officers 負責呢樣嘢嘅。 誒、欸，咁而家普羅有咩 director 咧？ 你本来学者定嗰个咩学院？ 唔系，但系如果佢真系要玩到尽嘅话咧，我 keep 住唔卖啊。 系 系啊， 系咪我大股东啊嘛？我 director 我系占多数啊，系咪？因为我有大股东有权委任佢 director 啊嘛，全部我人都得噶。 佢系大股东，但系而家 director 系边个先？ 个 director 而家咧就我要真系要 check 翻啦，但系大佬你咁样问我，黄毓民都有份， 系 物业城啊， 系 呢个 Anthony Lam 系边个嚟噶？ 唔系。 唔系你啊， 袁阳阿林宇阳 Anthony， 哦， 唔怪之佢又闹埋林宇阳手啦，即系有 呢个 啲人嚟嘅， 应该系代表老萧，跟住陈伟业，陈伟业而家吹销党嘛，屌大佬， 你成班人都系狗嚟噶嘛， 咁你四个 director， 你只系占其中一个，阿物业成日帮边个我唔知啦吓，但 anyway 就 系 作为大股东可以 remove 晒所有 director， 净系我个 director 都得，系咪？第二，我卖完层楼可以唔分钱，都吹我唔涨，因为我系大股东， 哦、 我继续 keep 住啲 cash 喺银行，咁你吹我唔涨啊， 系嘛？ 第二，仲有就系、是、我当你500万买一层楼，赚咗138万，当中有几十万做咗装修，咁 expand 咗佢咯。跟住每个月我哋有啲 management fee 嘅，大哥，系咪？跟住我哋请啲人嘅，你可以作埋佢噶嘛啲数， 咁 啊烧埋咗， 烧晒噶啦，可能可以嗰啲 cash， 大佬，跟住俾 auditor， 我哋可以好贵噶嘛，俾 big four 做 auditor， 咁即系一蚊都攞唔翻嘅，你咁讲， 咪应该攞到啲嘅， 攞到啲啊， 唔系，但系就算你剩翻啲钱喺度，我继续唔放啊，咁你吹我唔涨， 哦。 你吹到我仗，我唔派股息啦。 哇，咁佢话搞唔到课程咯，而家咁讲， 因为关我春事啊。 咁佢话要搞呢个普罗政治学院 嘅课程，入去买楼啦，屌搞课程就攞几十万嚟，即系佢自己搞咗几十万咁啊。 即系讲咁多嘢都未搞个课程。 唔系，阿涛，如果你睇翻佢 share 咧，佢应该系应该可以攞翻几多钱嘅。 我咪未沟佢嚟过喎，嗱，当佢老婆 佢几多 percent 先？ 新理投资61万， 系 黄老邪38万， 系 咁啊，大概系 五分一。 五分一到咯， 五分一 攞二手， 即系攞百零万啦， 百零万咯。咁但系有啲嘢系 expand 咗噶嘛，间公司咁啊，所以我觉得奇怪咯。第一，点解你唔会系用转股权嘅方法嚟卖楼嘅咧？因为你间公司系 hold 住层楼噶嘛，点会你由一间公司卖俾另外一间公司？咁啊，等于同卖俾我冇分别。第二个怀疑就系， 但我嗱， 陈晓平系咩有？嗱，当然我就信。即係可能係普通揾中原地產咁介紹嘅啫，即 係 A 準賣啫，可能 可能係炒樓，係嘛？但係我都有少少懷疑嘅。 嗯， 邊個同你食咗呢個佢？因為大股東我決定咁啊，屌大股東賣490万你吹啊？ 嗯， 賣430万你又吹啊？蚀咗唔得啊，大佬投资可以蚀噶嘛？ 唔系，但系阿土，如果你即系角色代入咁样，你如果你系萧山，点解你唔选择即系其实卖，即系其实转换股份咧？其实 我谂唔到。 你想不到，即是你解释不到。 我解释不到。我解释不到。 嗯。 即是因为我未有时间去计条数，你计下如果真的买卖楼宇。 几万元。 stand beauty。 几万元。 我不记得 head 11定是什么鬼东西，定是 head 13的，即总之有分别的。 嗯。 stock 的 transfer 的 stand beauty 同埋即是买卖楼宇的 stand beauty 呢，一定是公司那个转让股份那个 stand beauty 是便宜的。 是。 这个是我完全解释不到的地方。完全理解唔到，即係佢究竟点解唔用，除非你想烧钱， 嗯， 你想送钱俾政府使， 嗯， 咁但係你就唔好用有限公司好啦， 嗯， 係咪？ 但係就算如果佢係转换股份，其实阿郁敏都唔可以 say no 㗎，係咪？ 转换股份 咁样去卖 嘅，咁佢可以唔转嘅，屌咁咪继续 hold住一层楼咯。咁，但系你都始终唔系大股东啦，系嘛？即系你卖俾嗰个咩啊？ 即系佢都冇决定权噶啦。 你卖俾嗰个陈晓平，陈晓平可以唔租俾你普罗政治学院噶，可以租俾陶君衡噶，可以租俾社民联，可以租俾人民力量。 办法 咧， 佢 你点知同老萧同陈晓平有咩关系啫？当然，我觉得佢应该冇关系嘅，都系。地产经纪嚟嘅啫，大陆佬嚟香港炒楼嘅啫，咁系咪？ 咁咪即系普罗学社间公司嚟租个地址，而个租客就系普罗政治学院， 可以咁样理解。 咁事实上系咁， 唔系，所以买会址嘅普罗学社有限公司同埋呢一个嘅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是两码子的事嚟嘅。 咁喂，但如果你是普罗政治学院公司系嘛， 即系真系普罗政治啦，普罗胆治啦。 咁佢个 director 有边几个？因为其实我之前就 嗱，股东咧就系黄毓民啦，最大股啦，751股；陈伟业125股嘛，黄学金即系我以前嘅副主席咧，124股就占咗1000，加埋批入咗1000股，10000股发行。OK。咁啊， 仲有咩 stakeholder 咧？ 咩 stakeholder 就 director 就黄老邪咯，陈伟业咯，同埋呢一个嘅 黄仁达，我见到 黄学金，同埋呢个达哥咯。 咦？但系之前讲过就系话。阿黄杨达已经唔系呢个即系 普罗 胆子嘅学，即系嘅股东，即系嘅 director 嚟噶咯，已经唔系佢。 唔系啊，我而家我最新呢份系周年申报表，就系2012年10月17号。 即系而家仲生效 噶嘛？最唔系未要下一年先生效先。 唔系最 update， 你可以改噶嘛？ 唔系，但系佢 你可以 change of directors 噶嘛？ 因为嗱，我哋啲网捻啊，我啲网捻其实听佢哋节目咧，就系其实佢哋交代咧，就系其实。即系已经唔系噶啦，已经系，嗯，即系阿黄仁达已经唔系股 咁 唔系董事嚟噶。你听我讲埋先，因为其实咧事源就系咁样嘅。 屌，讲大话，讲大话。 黄仁达要 quit 就系因为啊，即系其实嗰阵时人即系人人热话要分裂嗰阵时咧，就其实阿大舅咧，其实落咗最后通牒俾阿郁敏嘅，就系话如果我去完加拿大翻嚟之前。即系我落机之前，我翻嚟香港之前，黄仁达仲系即系股东嘅话咧，咁我就要 quit 啦。因为 唔系陈伟业都讲错，黄仁达唔系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嘅董嘅股东嚟嘅， 唔系 佢只系董事嚟嘅， 董事系董事，董事系董事系讲董事， 即系有名无实 嘅 啫， 吓即系有名无实嘅， 冇有名无实， 但系即系 at least 就系话 legally 其实佢系有份嘅，系嘛？ up to now。呢個係我上個禮拜做嘅， 咁即係呢樣 嘥咗十幾蚊做嘅印嘅周年申報表嘅最新資料。 咁呢樣嘢就係啦，即係如果冇， 但係佢哋買物業咧係用另外一間公司嘅。 哦， 咁呢個係咪講緊普羅學社走咗啊？係 啦， 有機會。 唔係啊，普羅 唔係從來都唔係嘅， 從來都唔關 係嘅。我係講緊學校，係 間 學校咧，以前係黃楊達係有份嘅 ，suppose 而家已經喺度嘅，其實 喺度到目前為止。 但係而家我哋 check 到就唔係咁啦，就原來佢係即係。普罗嘅一份子嚟嘅， 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嘅董事嚟， 即系消费嘅一份子。 系啦，就唔系即系我哋一般网捻所认为，即系佢已经唔系啦。 点解搞咁复杂？点解唔同一间公司 hold 起咗一间地址？ 喂，如果我系老萧，你话要买会址，我梗系成立另外一间公司啦，系咪？我系大股东嘛，我唔应该搞嚟搞去啊一路。成立一间公司几多钱啫？几千蚊嘅啫嘛， 系啊， 系咪？最重要有钱买物业啫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翻去最根本嘅问题就系、是，你搞普罗政治学院真系讲论述、讲课程，要招收学生、啊培训人才，使捻买楼咩？屌， 系啊， 一个 point 啫嘛，你开课程好过啦，搞咁多咁复杂嘅嘢做乜鬼啫？ 苏格拉底模式 嗱，你话华人民主书院啲课程不受欢迎都好，我哋开咗十几个课程啊，冇人听都好啊，大佬。 即系你做到，你做到， 唔系我哋都烧咗十百几万嘅，大佬。嗱，你唔听一件事系嘛，都系啲嗰啲系旧嘅课程噶嘛，换嘅课程噶嘛，系咪？ 起码唔使五百， 起码唔使每人夹一万蚊买翻个会址价咁重。 我一路到目前为止都怀疑买物业同你做培训同即系普罗政治学院有乜关系先得噶？ 嗯， 不过我就知陈伟业就好中意买楼嘅呢个阿哥。 哦，陈伟业就中意。 系啊，佢揸几个物业噶，我哋都怀疑紧。哇，屌你真系财富与收入不相称喎，呢个阿哥。 吓，真系噶？ 佢揸幾個物業㗎？荃灣嗰個物業係佢，佢大嶼山個物業有一個，荃灣有個物業。佢喂，大佬做立法會員，加你老婆做社工，咁撚多物業嘅大佬。 係咪因為佢投資有道咋？ 咁啊係，咁我冇否認呢樣嘢，冇否認呢樣嘢。 唔係你咁樣講人哋真係。 唔係，但係佢好中意買物業嘅。佢嚟到社民，你就成日話買會址，跟住去到保羅政治學院又話買會址。 嗱，我 知籌委業喺民主黨嗰陣咪又係咁樣啊？又咁多錢買。 唔係，我哋係知道， 但係又唔講 民主黨，即係買物業嗰度係逃緊身㗎嘛，其實 係。係啊，你唔好搞亂啦。 唔係，唔好，佢嗰代人本身要咁啊。司徒華咧喺教協嗰度話要幫教協買買會址，就要搞好多嘢啊嘛。 狼居嗰陣時候，我咪駁過司徒華咯。我如果係香港啫，第二個地方俾人屌你啦。 嗯。 你搞个教协买个会址嚟做乜春啊？你系我嚟服务你嘅教师噶嘛，大佬，你我嚟炒卖嘅，大哥。 如果唔系咁样，我边有咁多嗰啲教协保险啊？ 唔系我吓，跟住我话俾你听，五年之后呢个教师工会要解散啦，咁你买咗个物业点搞啊？ 咁啊系， 分钱啊， 系好 喂，好大镬，你。翻翻去自你自己又 手尾好 差，系啦，即系好烦咯。点样分钱啫？你几万个会员，我哋成立个另外一 个。但系如果你租嘅话，咪成日要搬嚟搬去咯，又要加租。 屌，搬得几多啊，大哥？搬嚟搬去咪好咯，即系越搬越大，屌越搬越靓，咁得唔得啊？大佬，你个 purpose 唔系做呢样嘢噶嘛，大哥，系咪？唔系我，所以我就话，根本由一开始呢班信徒就系你令到即系教主，甚至乎佢身边嘅人。即系相信呢一个买物业嘅神话， 我 其实就系我哋第一节嘅神话啦。 其实社记当年咧，有冇啲会员有异议咧？ 我同长毛都屌， 系嘛？ 我同长毛都觉得屌，咪嘥气。唯一揾个途径去筹款嘅啫，咁样。 唔系，除咗你哋之外， 呢个系长毛讲法。 但系你筹款，你又分两条数，又日常开支，又物业搞到揽气咯， 好麻烦。 仲有啊，啲阿哥攞啲钱嚟搞五居公投，跟住唔捻还钱啊，仆街！陈伟业就其中一个嘛，屌！你又跟住赖我，喂大佬，我做主席嘅时候领借咗钱走，跟住我哋追翻啲数又唔还翻钱翻嚟。 但系教主话啲钱系佢筹翻嚟嘅。 屌你，我哋冇份， 唔系 我哋冇你帮你搭台。屌你想去做教主， 最后唔系肥佬礼俾嘅咩？ 肥佬礼俾五区公投嘅钱，但系冇俾你做呢一个嘅咩噶嘛？咁你大喂大佬，你社民连使四五百万嘅五区公投，呢个三个选嘛，四五百万好悭地啦，一个选百零万。咁大哥。咁你攞咗啲錢匯資基金，跟住又唔係買樓，跟住又借咗佢，跟住又唔還，咁咪其中一個咪就係契弟陳偉業咯，大佬。 咦？廿萬咯。喂，如果咁樣講嘅話，喂，如果咁樣講嘅話，當年嗰個匯資基金係有用，係即係作為社民連嘅 cash cow 嚟嘅。 冇用啊！而家你咁樣，我嚟做咩啫？我都 即係其實係作為即係社民連嘅現金流嚟嘅，就係即係嘅嘅一個叫做 cash flow 係啦 ，cash flow 咯。 咁但係你問題，你捐嘅時候應承咗啲支持者係買物業噶嘛？ 唔係，但係你買唔到啊嘛，大佬。你得而家單敗， 誒唔係重點就係買唔到，你就因為買唔到，你先至有個 cash 喺度啊嘛。 你 cash 又唔用得啊嘛，大哥。 咁而家 咁，但係最後屘又用到啊嘛。 可能我好邪下呢招。 唔系咁，佢咪跟住走去买政府， 唔需要一定买到。 唔系，所以个问题就系你买资产，你唔系一间公司嚟噶嘛。 系 搞政治就唔该你专心搞政治啦，就唔好喺度谂住背后就有利益，谂住有投资嗰样嘢啦。蚀嗰阵时候又点啊？系、 嗯、 香港先至买砖头会发达嘅啫嘛，蚀嗰阵时候咁点啊？系咪请多几个人好过啦？益下兄弟姐妹， 嗯， 打圈啊！ 仲有冇嘢要补充咧？ 冇啊，差唔多你饮醉啦，差唔多啲。 好啦，下个礼拜大军阀再见， 拜 拜拜。